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11月19号，星期五。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今年最后一场月食正在天幕上演，是一次接近于月全食的月偏食。 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进入按图行车试验阶段。 北交所八支主题基金今天半天售罄，全都募满5亿元额度。 多个国产新冠药物进入临床实验，有望成为抗疫新利器。 面向小学生问卷涉及大量自杀内容，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声明致歉。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主动破坏对话机制，并不断将军事设施向俄边界推进。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你好，主持人。 尤工，刚才我们提到，现在夜空当中正在上演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月食天象。那目前北京的实时天气怎么样？适合大家观测月食吗？ 好的，那是先跟大家就是说一下，还是非常遗憾的。由于今天傍晚呢，由于这个偏南暖湿气流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的上空呢，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这个。到20点之前，这天空云量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基本上对这个北京地区是基本上看不到什么月亮，所以对今天这个月偏食就是无缘相见了。 主持人，大家可能只能寄希望于在这个云雾的缝隙看有没有可能看到这个月亮啊。那这个明天后天这两天双休日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明后天天气还是会发生比较大的变化。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明天天气，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继续维持这种像今天比较相近的这种多云、比较稳定、温和的天气，风力不大。最高气温呢，预计在10度左右，和今天差不多。今天观象台的最高气温也是10度，正好是10度，所以明天气温水平和今天都是比较相近的。明天呢，比较适宜大家出行和户外活动的安排。那我们一直在关注的强冷空气呢，预计呢是在本周日登场，影响北京。那这次强冷空气的影响呢，主要特点呢就是大风降温，因为水汽条件呢不太充足，所以呢没有明显的雨雪天气，只在高海拔的山区，在21号，就是周日这天呢，有可能有短暂的飘雪的情况，但目前来看呢，可能性也不大。所以预计呢就是主要是以大风和降温为主。那预计呢，这主要整个过程具体来说呢，是从周日的，也就是21号的上午9:00开始，北风呢自西向东逐渐加大，中午以后到一直到22号，也就是到下周一白天呢，都有4-5级的北风，阵风呢可达到7-8级。那山区呢风格更大一些，可达到9-10级，同时气温呢也会下降很明显。21号，也就是周日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8度左右。这个气温听起来是不低的，但是呢，因为风比较大，风寒效应呢是非常明显的。体感呢，我们人的体的体感呢，也就是在0度左右。那周一呢，也就是22号呢，在冷平流的作用下呢，气温呢会继续下降。白天最高气温呢，预计只有4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5度左右。这-5度呢，也是可能是今年入冬以来的气温的新的低值。而且周一白天这个风也比较大，所以呢气温又低，所以呢体感呢会比周日更加寒冷。所以总体来说呢，就是周日和周一的都是风大天寒的这种天气，户外活动呢就是希望大家呢尽量安排在明天，也就是周六。明天天气还是不错的，那周日呢尽量减少外出活动。那周一呢，那大家必须要外出工作上学的话呢，一定要穿上厚的羽绒服、保暖裤，还要特别注意出行安全、交通安全。如果在郊区、山区要有这个煤火自取暖的用户呢，还要注意防范一氧化碳中毒，这个也是这个季节要特别提醒的。另外，风干物燥，特别要注意用电用火安全。主持人， 好，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好的，再见。 好，我们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75到9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8:05，我们先来关注正在天幕上演的月偏食。此时此刻，本年度第二次月食天象正在夜幕上演。北京现在多云，不利于观测，但是在天气晴好的地方，这个时候仰望夜空会看到食肾状态的月食，它将会在18:47复原。那么这次的月食有什么特点呢？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的介绍。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呢，这次月食正好是看到一个叫带食月出的现象。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月食已经开始了。越靠东部观测的效果，观测的时间会越长。西藏和新疆部分地区是看不到的啊。等月亮升起来，月食已经结束了。 专家称，这次月偏食观赏性较高，因为月食的时分比较大，可以达到0.978。也就是说，月亮直径的97.8%都会进入地影。 月亮直径的将近98%都进到地球的影子里面了。所以这次月偏食啊，是一次非常接近全食的一次偏食，几乎和全食差不多。 其实日食和月食并不是罕见天象，一年当中全球各地可以观赏到好几次。只是由于我们在地球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有时候日食月食我们可以看到，但有时呢和我们擦肩而过。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天文专家的介绍。 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寇文介绍，月食发生的原理很简单，当太阳、地球、月球运行到几乎成为一条直线时，地球挡住了部分射向月球的太阳光，月球就进入到了地球的本影或者半影区域中，这就形成了月食。月食分为月全食、月偏食、半影月食三种。 这月食呢，一年最多有三次，少的情况一次也没有。那么对月食来讲呢，一定要出现在满月的时候，只要是地球上能看到月亮的地方，都能看到这个月食。 日食是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线时，月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月球的影子正好落到地球上，这时就会发生日食现象。日食主要分为日全食、日偏食和日环食三种。 对日食来说呢，比较多，一年最多会发生五次，最少也会有两次。从地球上来看啊，它只是发生在一个局部地区，真正必须得在这个月亮的影子扫过地球的这个区域啊才能看到，尤其是对这个日全食、日环食，它只扫过一个非常小的区域，所以真正要想看到这个现象，一定要进到那个叫日食带啊，全食带里边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1，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记者从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天9:32，高55321次实验列车从北京北站驶出，开往崇礼站。10:45，列车准点驶入崇礼站，标志着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阶段。 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南起太子城奥运村核心区，北到崇礼城区，是连接冬奥会核心赛区和崇礼城区的唯一轨道交通配套工程。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正线全长15.864公里，新建崇礼车站一座，站房面积3500平方米。 这段工程的主要技术标准是国铁一级单线，设计时速160公里。泰西铁路太子城到崇礼段预计在11月30日具备开通条件。 记者今天了解到，目前延庆区委区政府与北京公交集团已经正式办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延庆停保中心场站，也就是公交停保中心的移交手续。延庆停保中心场站正式投入运营。 延庆停保中心场站是2022年冬奥会交通基础保障设施，总建筑规模为11.7万平方米，站内建设有立体停车楼、维保楼和配套办公生活等用房，设置公交车车位521个，小汽车车位434个，是集区内公交停车、保养、维修为一体的综合性场站，更是2022北京冬奥会期间三大赛区16处交通场站中的示范性战区。 当前场站已经接收了第一批赛事服务车辆，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延庆停保中心场站还将会陆续开展冬奥保障车辆上牌、保障车辆司机培训等工作。 在冬奥会举办期间，场站还将用于开展冬奥保障车辆夜间泊车清洗和维修等业务。 为了给报道2022年冬奥会的各国记者提供支持，正在建设的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变身为主媒体中心，目前已经交付奥林匹克广播服务公司使用，赛后工程将继续建设，打造成服务重大国事和会展活动的综合中心。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是2022年冬奥会北京赛区开工最晚、规模最大的新建项目。场馆外立面由乳白色飞鸟造型的搪瓷钢板和透明玻璃幕墙组成，显得简洁大气。考虑到媒体赛时工作需求，改造既有国家会议中心一期将耗费大量资金，利用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可以充分体现节俭办奥的理念。北京北辰会展投资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张立东说， 因为一期里边是一个成熟的建筑，如果是在作为冬奥场馆的话，整个的所有的系统啊建造全部要拆除，然后再按照冬奥的需求来建设。冬奥之后呢，它还要再重新拆除恢复原来的建筑，正好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刚刚开始建设，里边的大空间按照冬奥的需求来建设，这样赛后一拆除节约了大量的资金吧。 冬奥会举办期间，将有超过15000名记者和转播信号团队在媒体中心工作，场馆内将使用具有不同功能的智能机器人提供服务。张立东介绍， 为了减轻防疫的压力，赛时我们会投入100多台机器人吧，导引机器人、消杀机器人、送餐送物机器人，还有清肺机器人。在没有服务人员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送餐，可以送快递，也可以进行消杀，节约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赛后，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将继续按规划建设，成为承办大型活动的综合场馆。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孙国军表示， 主媒体中心赛时呢启用了21.1万平米的建筑工程，国家会议中心二期工程呢赛后还将继续的施工，在2023年呢建成之后，将和一期工程共同打造一个将近130万平米的国际级的会展中心。 据了解，国会二期将采用防疫追踪、电子围栏和智能出入口等新技术，监控提示人群聚集等异常情况，可以自动追踪异常人员在场馆内接触的所有人员，科学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毗邻首钢滑雪大跳台，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接待饭店之一的首钢香格里拉酒店即将整体对外亮相。据了解到，酒店目前正在进行最后的布置工作，将在12月正式开业并投入运营，为首钢园区北京冬奥会赛事接待工作提供高品质服务保障。 首钢香格里拉酒店项目位于原首钢电力厂的位置，是首钢滑雪大跳台配套项目之一，毗邻冬奥会滑雪大跳台和国家队冬季训练中心四块冰。值得一提的是，老电厂的厂房结构、汽轮机组等工业设备完全保留了下来，厂房内年久失修的部分钢结构进行了拆除，并且重新建设加固，为老工业建筑增添了新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再来看近日北京市委生态文明委办公室正式印发实施2021至2022年北京市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内容主要包括持续开展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行动，持续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稳步推进清洁取暖工作，强化季节性污染源执法监管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为打好重型柴油车攻坚战，今年12月1号起，北京市将实施3项重点政策，分别是执行京6B车用汽柴油标准，实现各项污染物减排10%到30%，实施非道路机械国4排放标准，增加颗粒物数量限值等指标要求，扩大非道路机械低排区范围，扩大7个区禁用范围，增加3种禁用类型。 据统计，通过攻坚行动，与2016年至2017年同期相比，2020至2021年秋冬季，北京市 PM2.5 浓度下降了1半，重污染天数减少了80%以上，极大提升了广大市民的蓝天获得感。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上午第一批8家公募基金旗下的北交所主题基金发售，其中包括易方达、华夏、嘉实等8家基金公司。由于最低只需要1块钱就能认购，引发了新一轮的基金申购热，只用了半天的时间，8只北交所主题基金就募集满了各自5亿元的额度。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第一批8家北交所主题基金一开始发售，就掀起了新一轮的基金申购热。

为核实情况，记者首先拨打了爱美疫苗官网显示的联系电话，但一直无人接听。随后记者又联系了属地银海镇政府，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镇里领导也是请那个开发商啊约谈过他们几回，首先就是说那个疫苗厂距离有没有一个规定，离这个居民楼或者学校多远，他们这个标准是完全合规的，人家拿出来的也是比较权威的国家的这个标准。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还介绍了爱美疫苗厂项目目前的审批进度， 用地规划许可审批下来了，是经开区的，人家已经把这个办红章的文件 PDF 已经给我们扫出来了，扫出来以后等到他们这个商审过了以后会公示一些东西。 那周边居民对于疫苗厂的顾虑与担忧又该如何化解呢？银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向记者转述了爱美公司针对污染物排放等安全问题的答复。 他说他们这个疫苗是给自己建排放池，专车运输这个废液然后去排放。 然而居民们的顾虑与担忧并没有就此打消。方先生说， 就谁也不敢打保票说这个就在这儿永远也不会泄漏，永远也不会出事。 对此银海镇规划科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说你们一定要找权威的专家来给大家解答，他们后期会组织这个听证会之类的，一定会请咱们居民啊过去听的。 记者也就此事询问了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主任王灿发，他表示， 这个要看他的环境影响评价，环评里头应该有周围居民公众的意见，就公众的意见要作为主管部门在审批的时候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个内容。 最近有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临近小区的工地近一个月来经常通宵施工，给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很大影响。属地执法部门也曾到现场多次处罚，但是夜间施工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这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近日，家住通州区通运街道紫云园的蔡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距离紫云园小区不足100米的地方有一个施工工地，近一个月来经常夜间通宵施工， 就是晚上一直在施工，而且咚咚的声音特别大，我们关着窗户晚上都能被吵醒，而且就是我们邻居群里大家都反映孩子半夜都被吵哭了，你通宵没有点儿。 蔡女士告诉记者，属地执法部门也曾对施工单位进行过处罚，但夜间通宵施工的情况还是屡禁不止。 他们去处罚了，现场核实了，但是呢，没有权利要求施工队停止。 根据蔡女士的说法，记者联系到属地通运街道办事处执法队，工作人员表示，此前因为夜间施工扰民问题，确实对施工方进行了多次处罚。 已经立案了，也罚过几回了。对于我们属地来说，在执法队来说，只有处罚权，行政主管在他主管部门住建委。 同时，这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施工方正在建设的是通州的一所小学，由于工期要求和北京市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规定，目前施工方只能在11点以后进行作业。 按照155平方那个北京市相关的车辆限行的政策，它处方运输车辆和大型机械是白天那个6点到晚上23点都是禁止通行的。 此外，工作人员也进一步表示会加强执法，敦促施工单位做好降噪处理。根据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记者也将问题反映到了通州区住建委，工作人员称会上报情况。发稿前，施工方中建二局的负责人联系到记者表示，就11月份开始的夜间出土项目，他们与居民达成了协议，并补偿了扰民费。 在这个之前反复的谈判的时候，居民说同意了，合同里就是说根据国家的规定，在夜间出土的这个期间给予一次性补偿，拟定这个夜间出土是一个月内完成。 针对目前居民反映的噪声问题，施工方的工作人员表示，夜间出土会在1周内完工，在此期间他们会注意施工时间，减少噪声污染。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晶晶认为， 如果是白天施工的话，我相信肯定也会影响到很多居民的出行啊，所以只能够在取得居民尽可能谅解的情况下采取一定的静音的，另外呢就是注意施工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权衡和相互理解的问题。那么如果他愿意接受噪声补偿费，也不是唯一一个解决的方法。 好，18点24分，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关注新闻。您将听到多个国产新冠药物进入到临床试验，有望成为抗疫新利器。面向小学生问卷涉及大量自杀内容，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声明致歉。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北京燃气提醒您，灶具老化损坏，无熄火保护，超使用年限，安全隐患严重。北京燃气安心灶，呵护您的用气安全。北京燃气 APP、北燃优选小程序均可在线选购，详询您的燃气管家。 开国内保函就找招商银行，招商银行在业内创新推出国内保函闪电开，支持线上申请，最快 T 加零出函，开保函快的就像闪电一样。详情请询网点客户经理。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助残卡吗？ 坐公交、逛市市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助残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疫情动态。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今天通报，11月18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确诊病例2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6例，本土病例8例，包括辽宁7例，均在大连市；河南1例，在郑州市；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 记者日前从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了解到，我国已经有自主研发的新冠药物完成3期临床试验，正在申请附条件上市。另外有多个药物在国内外开展3期临床试验，当前显示出积极疗效。 清华大学、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和腾盛博药团队研发的一款新冠病毒抗体组合药物，近期已经完成国外3期临床试验，并且经有关部门紧急调用，在国内为800多例感染者提供了临床救治。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张林奇介绍，国外3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这一抗体组合药物可以降低78%的重症和死亡率，而且对于新冠病毒变异株依然保持活性。这一药物在10月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滚动提交附条件上市申请，同时向美国药监局提交紧急使用授权申请。 由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与上海军实生物联合开发的中和抗体 GS016 也已经在11月份完成国际多中心2期临床试验，目前数据显示取得了积极疗效。有关部门已经征调3000剂 GS016 用于新冠肺炎临床病人同情用药，目前这种药物正在积极推进3期临床试验。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新冠药物研发主要围绕阻断病毒进入细胞、抑制病毒复制、调节人体免疫系统3条技术路线开展，我国在这些技术路线上都有部署。 根据现阶段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北京天文馆决定在11月20号，也就是明天起恢复开放，剧场暂缓开放。 开放时间是周三到周日的9点到16点半，16点停止入馆，周一和周二例行闭馆，法定节假日除外。观众可以提前通过北京天文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购买3天内的票。 北京天文馆提醒，目前暂停展厅的讲解等可能导致人员聚集的科普活动，有讲解需要的观众可以到馆内服务台租赁语音导览设备。严禁馆外旅行社、机构或个人使用天文馆展览开展任何形式的讲解或者教育活动等不利于疫情防控的行为。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我们再来关注面向小学生问卷涉及大量自杀内容，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声明致歉。昨天有上海的家长爆料说，长宁区部分中小学校近日给学生做了一份有关心理健康的调查问卷，受测者包括4、5年级的小学生，但是问卷当中竟然包含多项与自杀相关的题目，引发家长与网友们的质疑。 网传家长群的截图显示，学校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让孩子做了一份调查问卷，一共有100多道题，其中有近40道题与自杀相关。比如，你最消沉的时候有自杀的意愿吗？为了自杀你准备了什么行动？开始收集药片刀片了吗？最近一周你已经着手写遗言了吗？等等。 家长调查发现，问卷中这些有关自杀的部分来自于备课自杀意向量表。然而，据新京报报道，研发这一量表的美国培生集团有着严格的测验分级与使用者资格管制办法。 贝克自杀量表属于 C 级。在我国台湾地区，只有具有心理特教辅导等相关领域之硕士或以上学位者，或具有该测验之专业研习证书，或领有职业执照之心理师，才能够获得使用的授权。 另外，这个量表是施测者念给作答者的，不会让作答者直接看见题目，并且题目是有条件跳转的，只有在特定题目上被评定具有主动或被动自杀意图，才会让作答者继续回答后面那些大家觉得过于直白的题目，比如涉及药片、刀片等自杀手段的题目。 今天上海长宁区教育局通过微信公众号作出回应，称已经要求停止这一调查问卷工作，称经过初步核查，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和该局相关科室对于问卷内容审核把关不严，引发学生困惑和家长担忧，对此致以诚恳的歉意。 上海长宁区向中小学生推出这一问卷调查的动机其实不难理解，它的背景是教育部日前明确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但是直接把这么一份包含极度暗黑内容的问卷抛给四五年级的小学生明显是不妥当的，家长们也担心问卷中诱导性的内容是否会对孩子的心理产生不良影响呢？今天我们就此采访了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主任宗春山，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观点。 因为现在呢，国内的关于心理测评的评估量表啊，有些混乱，有些是国内已经它本土化了的，有些呢就直接从网上或者从国外拿过来的一些东西呢，直接对国人进行检测，因为它缺少这中国人的常模的比较和分析，所以呢很多的评估或者量表呢它并不精准。第二个呢，心理评估量表从国际上的一个判断或者评价来看呢，它只有70%的或60%的一个准确率。换句话讲，可能25%到30%它是不准确的，所以呢，即使专业机构对于这种量表的使用也是比较谨慎，而且呢仅供参考。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它都不太适合给这个四五年级的小学生自己去做这样一个测试，是吗？ 对了，拿过来这个自杀量表对于儿童直接进行测试呢，这个危险性是很大的。第一个呢，我们知道青少年的自杀，包括成人自杀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诱发性。所以诱发性，如果最近的媒体或者相关的信息报道过多的集中在这个自杀的事件上的时候呢，就可能引发很多有自杀情节和倾向的人呢，从他的一个愿望甚至会变成一个行动，付诸去行动，这是自杀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那么青少年特别是未成年人本身他们就很容易受到这种诱导，这是其一。那么其二呢，这个里面就反映出我们国家现在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对于未成年人的所有的评估量表或者调查问卷，它都需要一个专业的一个伦理机构来评估。举个例子吧，就是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做项目的时候啊，我们每次拿出一个问卷，凡是针对儿童的问卷呢，必须拿到国际上的一个机构组织，他们来评估这个问卷。评估什么呢？第一，这个问卷是不是科学的？那么第二呢，这个问卷是不是安全的？它会不会对儿童呢不同的年龄和性别造成一定的伤害？有一次我们来问这个关于这个体罚的，这个伦理委员就提出说，这个环节如果你针对小学生的话，你们可以问，但是你现场必须有心理医生、精神医生在现场来这个陪护，万一发生意外呢，有紧急干预。就是他国际的这个组织对于涉及到儿童的很多的调查问卷量表是严格的把控的。好了，那回到我们国家，实际上我们没有这么一个机构，所以经常看到很多人拿这个问卷就问孩子们去了，即使通过学校也是，我就见过很多直接就问孩子去了，不是说他是不是自杀的，即使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敏感的问题或者儿童不能够理解的问题，这都是对儿童的一种不尊重。所以就是我们这次的卫生保护法，包括我们国家签署的这个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个儿童利益的原则呢，就强调国家和社会在制定法律或者实施其他涉及儿童的一切行为，都必须以儿童的利益最大利益为考虑。那你就想想这句话问出去会不会有副作用，这个问题会不会伤害刺激到某些孩子，你不能说是大多数，某一个都不可以。所以呢，这就说明我们在这个方面都缺少很多很多针对儿童的他的一些限制性的保护性的一些法律的规定规则。 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缺失，可能这一次的问题呢是比较突出的。 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至2020的数据，2020年青少年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从小学到高中，随年纪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依据多个地区调查结果，最终达到抑郁诊断标准的大约占4%到5%。因此，教育部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到学生健康体检仪式，得到舆论广泛支持。不过，像新闻中这样的问卷量表不合适，在当前情况下，又该怎么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的心理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宗春山的观点。 这是一个两难。我们最近国教育部要求提出的对青少年进行心理健康的测查，包括抑郁的测查。那么这个呢，的确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青少年的抑郁，从我们国家相关部门的统计数字上呢，是27.8%，将近1/3了。而且呢，这个抑郁也好，心理不健康也好，是现在很多青少年厌学、网络成瘾，甚至犯罪自杀的一个高风险因素。这一点我们作为专业工作者早就看到这一步了，所以我们也一直在呼吁要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评估。但问题就在于相关的部门，比如说我们的教育部，能不能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规定和要求，就是所有的你这个问卷应该经过国家相关部门审核和评估之后才能够去使用，而不应该说我一个学校我想拿出一个评估量表，或者我找一个咨询师就对我们孩子进行评估。这样做的问题漏洞，第一可能不严谨不科学，第二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和伤害，第三个呢，可能其实它的副作用要大于正作用。所以我觉得呼吁教育部，既然已经出台了这样的要求，但是能不能接下来要有规范的标准的量表来全国统一的使用，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需要他们能够下一步采取的措施。 死亡自杀是十分沉重的话题，但是即便没有见到新闻中的这份问卷，孩子们也迟早会知道并且思考这些问题。作为家长，应该如何与孩子谈论这些概念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宗春山的建议。 我觉得其实不是概念的问题啊，首先要正视这个死亡和自杀的这个事情，这是要正视。但问题是这里怎么谈怎么说，从我们专业角度上来说呢，它是有一些标准话术的，也就是说有一些技巧的。那么如果我们的老师和家长没有这方面的一些指导，就跟性教育一样，不是拿过来就能讲，关键是怎么讲。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学校应该对我们相关的人员包括家长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提前的教育和引导啊。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先对成年人进行这方面的意识和这种表达技巧的提升，然后才能涉及到针对儿童的这方面的引导和教育。因为这个死亡自杀问题是一个极其敏感，也是一个很专业很技术的问题，一定要一些规范和标准。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从成都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解到，成都将为13到14岁的在校女孩普遍接种 HPV 疫苗，积极预防女性宫颈癌。 记者了解到，成都市卫健委联合多部门发布了成都市宫颈癌综合防控 HPV 疫苗接种实施方案2021年版。这一方案提出，从2021年起启动成都全市在校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工作，实现区市县全覆盖，计划到2025年年底达到在校适龄女孩 HPV 疫苗接种率大于90%的目标。 宫颈癌是我国女性生殖系统的一大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呈年轻化趋势，患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趋势。通过接种 HPV 疫苗可以进行有效的预防。 这一方案明确，适龄女孩是指当年13到14岁的在校女学生，学生家长可以在国产和进口双价以及进口四价 HPV 疫苗中自主选择，由财政资金给予每人600元的疫苗接种补助，补助后的疫苗费差额和每剂20元的疫苗接种服务费由受种者监护人承担。 再来看小红书公布治理炫富笔记的进展。今年5月，国家网信办启动清朗系列专项行动，要求各平台防止炫富拜金、奢靡享乐、卖惨神筹等现象对于未成年人形成不良导向。在清朗系列专项行动启动半年后，小红书在昨天公布了自己深度治理炫富的阶段性进展。 小红书公布今年5月到10月平台处置炫富类违规笔记8787篇，处罚账号240个。与此同时，针对炫富识别的算法模型再次升级，通过 AI 算法识别炫富的召回能力和准确性得到了大幅提升。 平台的治理动作也得到用户的积极响应。近期，近二十位小红书博主集体发声，号召内容生产者真诚分享，抵制炫富，并带动更多博主和用户加入到支持的队伍。 我们再来关注特斯拉国产 Model 3涨价1.5万元。特斯拉中国官网今天显示，国产 Model 3后轮驱动版售价上调1.5万元，起售价到了25.09万元，续航也从原先的468公里提高到556公里，百公里加速则由5.6秒下降到6.1秒。 官网显示，目前交付时间是明年一季度。国产 Model 3的性能版没有涨价， 这是国产 Model 3第二次提价。今年五月份曾经上涨1000元到25.09万元，但是在七月份又降价1.5万到23.59万元。 好，18:40，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您将会听到，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北约主动破坏对话机制，并不断将军事设施向俄边界推进。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有一种安全是道路中央的指引，有一种光明是高压塔上的值守，有一种温暖是供热管道另一端的忙碌，总有这样的人为我们的美好生活默默守护。 北京热力送温暖来了，北京热力温暖千家万户，助力美好生活。供热服务热线96069，掌上热力 APP 您全年无休的供热管家，北京热力24小时守护您的温暖。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00，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出席俄外交部部会扩大会议时表示，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持明显对抗态度，欧盟不断使用制裁手段，北约则主动破坏了所有对话机制，并且其军事设施不断向俄罗斯边界推进，俄罗斯将对此作出回应。 普京表示，北约持明显的对抗态度，并且固执的挑衅般的将其军事基础设施向俄罗斯边界推进。另外，北约还主动的破坏了所有对话机制，俄罗斯会对北约在俄罗斯边界周围的军事活动作出回应。 另外，就当前的俄美关系，普京指出，此前美国扣押俄罗斯外交财产的行为违背了国际准则和规则。普京提到，现在的俄美关系处于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状态，两国外交官都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缩减人员后的大使馆无法正常运作，更不用说有计划的发展双边关系了。 普京认为，这是美国实行挑衅路线的后果。他们早在5年前就开始对俄罗斯外交官实施大规模的禁令和限制，美国还扣押俄罗斯的外交财产，违反了所有国际规范和准则。 那么，普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表态？俄罗斯与北约和美国的关系又将会何去何从呢？就此，我们今天采访了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赵俊杰，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我觉得普京表态啊，就表明了俄罗斯现在对美国为首的北约，从战略上不断地压缩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而且在俄罗斯的家门口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这些都可以说深深地刺痛了俄罗斯人的这个神经。所以这个时候普京表态，我认为他是箭有所指的，他是指向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包括欧盟，就说你们对我俄罗斯不要咄咄逼人，不要太过于霸道了，因为我也有反制你们的武器，就包括这一次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联手，不能说是制造了一场难民危机，但是他确实是通过难民问题找到了西方一个软肋。你现在不是标榜你是人道救援啊、人道主义啊、什么人权高于主权吗？我现在就把这些难民危机过境以后让你们来收养，看看你是什么态度，绝对是可以说戳到了欧盟的软肋，也戳到了他们的痛处。所以我认为俄罗斯的表态它其实是箭有所指，它一定是针对今年下半年从7月份以来啊，北约在黑海啊，包括在乌克兰啊、波兰边境，针对白俄罗斯、针对俄罗斯的这一块进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挑衅。我认为普京这个表态里面是含有对这种军事挑衅的一个强烈的不满以及抗议。 普京表示，北约主动地破坏了所有对话机制，并且其军事设施不断向俄罗斯边境推进，俄罗斯将会对此作出回应。您觉得俄方可能会如何回应呢？ 北约在最近这半年就说一再可以说是在刚才我提到的像黑海包括乌克兰这些重兵包括军事演练，你比如说像今年七月在黑海他就搞了一次军演，参演的这个国家就有32个北约的成员，舰艇也有32艘，5000人的规模，所以说这些东西对于俄罗斯来说不可能视而不见。另外最近这个月吧，英国跟乌克兰又达成一个海军的合作协议，目的是想增强乌克兰海军的一个能力，帮助乌克兰建造新的军舰以及增设海军的基地。我认为这些做法实际上可以说是在压迫俄罗斯的战略活动空间，俄罗斯必须做出反制。那么俄罗斯要反制，我觉得也有一些底气了，因为他之所以敢亮剑，一方面俄罗斯觉得乌克兰在西方跟北约的支持下不断向俄罗斯挑事，完了还号称要通过武力来收复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另外呢，俄罗斯也对北约包括美欧向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制裁，也包括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其实都非常不满的。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是我就制造这么一个中东难民危机，过境白俄罗斯，过境俄罗斯目的就是要戳痛你的软肋，看你是接招还是不接招。你要不接招，你就是人权也好，你这个道义你都是很虚的，你要是接了，我就给你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如果你要是像包括对白俄罗斯采取新的第五轮的这个制裁，那我现在反制你，我们还是有抓手的，还是有一些手段的。你比如说就白俄罗斯来看，现在要反制欧盟这些国家呢，它可以切断天然气的供应，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切断原油管道的这个供应，因为这两个都是俄罗斯经过白俄罗斯最后都是输往德国，解决西欧现在天然气也好包括能源危机这个大短板。所以说你现在别欺人太甚了，如果你现在老是要对俄罗斯对白俄罗斯都进行打压的话，那反制你们还是有招的。另外我就是调军队，我就在波兰这个边境线上，反正我大军驻屯，我也是对你形成一种战略的威慑。我觉得俄罗斯之所以敢亮剑，是因为他一个了解了西方人关键时候可能也会认怂的心态，二个呢他自己有这个底气，就是他现在毕竟军事力量在这个欧洲可以说是最强的，尤其是有庞大的核武库作为一个后盾，所以他现在做出这些举措。 普京觉得现在的俄美关系也是处于一种不令人满意的状态，那您觉得俄美关系包括俄罗斯和北约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呢？ 美国对俄罗斯采取全面的这个打压，还不是竞争的问题，它是全方位的打压遏制俄罗斯，反正就是不让俄罗斯崛起，同时也通过全方位打压，尤其是持续不断的军事武力的威胁，迫使俄罗斯展开军事的竞赛，军备竞赛。因为军备竞赛俄罗斯现在国库里虽然有点东西，但是这个银两不足没有充足的这个经济基础，要想跟美国为首的西方戴这个手腕，我觉得他还是要吃大亏的。第二方面呢，就是说现在俄罗斯可以说是目前来看也构不成像中国美国竞争这么大的一个态势，他毕竟这个经济分量还是小，所以说美俄之间出现的问题也类似中美之间出现的问题，美国该打压你的时候他会打压，他觉得需要跟你缓和一下气氛，需要跟你对话或者甚至合作，他也会自己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也给你伸出一点橄榄枝。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他的一时的一个谋略，从长远来看把俄罗斯当作他的战略竞争对手，我觉得这个谋略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呢，其实也是体现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战略利益的博弈。 下面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就是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本周现货黄金价格维持整理态势，那么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主持人好。 未来如何看待金价走势呢？ 我们看到在经历本月初以来这种连续上涨后，本周金价是出现这种整理的走势。那目前影响金价走势的因素主要是在两方面，首先就是全球这种通胀预期持续，包括美国、欧洲、英国还有近期公布这些通胀数据都显示出他们的通胀都是保持这种增长的态势，并且市场预计这种趋势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那黄金本身就有这种抗通胀的属性，所以自十月以来出现这种整体的反弹。 大概是从1720美元反弹到目前的1860美元附近，整体反弹幅度是超过8%。那虽然美联储不断强调通胀只是暂时的，但随着各国这种通胀数据持续的上涨或者保持高位，市场越来越对此开始质疑，并且美联储内部其实对通胀持续这种预期也有变化的迹象。那另一方面就是通胀保持高位，导致市场对于明年各主要经济体的央行加息预期不断上升，带动债券收益率走强。那市场利率走强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金价的涨幅，比如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10月初的1.3%上涨至目前的1.6%附近，长端利率的上涨显示出通胀压力的增加，而美国国债一年期的这种收益率是从0.07%上涨到了0.16%，短端收益率上涨则体现出这种加息预期的增强，因此金价这种反应也是之前是出现这种连续的反弹。那随着加息预期的增加，金价这种涨幅是缩窄，整体来看全球这种通胀预计还是会持续，因此金价在中短期难有大幅的这种回落，而是维持当前这种震荡的可能性比较高。那随着未来主要经济体央行加息的预期增加，金价可能会在明年出现回落。技术方面，上方1920美元仍然是重要的阻力位，下方1680美元是重要的支撑，中短期预计金价将在该区间内维持震荡。主持人， 好，那么请刚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3904，欧元对人民币报7.2194，英镑对人民币报8.5789，加元对人民币报5.0558，澳元对人民币报4.6345。主持人， 好的，感谢秦刚的分析和点评，再见。 再见。 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好，其他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伊拉克外交部18号表示，大约430名滞留白俄罗斯靠近欧盟边境几周的伊拉克人已经办完登机手续，将在当天乘飞机从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返回伊拉克。这些伊拉克人以库尔德人为主， 这架航班将先飞抵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库区首府埃尔比勒，之后飞往首都巴格达。大约4000名移民在白俄罗斯靠近欧盟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的森林中安营扎寨，寻求进入欧盟继而前往德国等西欧国家的机会，其中伊拉克人特别是库尔德人占据相当比例。 波兰等国加强边境防控，严防非法入境。媒体报道说，16号在白俄罗斯与波兰接壤的布鲁兹基口岸附近，波兰军警动用高压水龙、刺激性气体等驱散人群，将试图打破缺口入境的移民挡在国界线外。 寒冷天气下，大量移民滞留，生存条件恶劣，酿成边境难民危机。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13号下令在移民聚集区搭建帐篷，分发食物、卫生用品和保暖衣物等救援物资。 再把视线转向日本，日本法务省官员披露，负责移民事务的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打算最快明年起，允许所有有资格获得特定技能工人签证的外籍蓝领有机会永久居留日本，以及解决多个行业用工荒的难题。媒体分析认为，这将意味着日本的移民政策会有重大转变。 日本新移民法2019年4月生效，向14个行业具有特定技能和经验的外籍工人打开大门。依据现行特定技能工人签证规定，只有建筑业和造船业具有熟练技能的外籍员工续签次数不受限，建筑业、造船业普通水平外籍员工、农业、医护等行业外籍员工的签证有效期最长5年，并且不得携配偶和子女赴日。 日本原先期望新移民法在5年内吸引大约34.5万名特定技能工人，但是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前，这类外籍劳工赴日的人数每月只有大约3000人。 出入国在留管理厅打算改变政策，取消农业、医护等所有14个特定技能行业外籍员工签证有效期只有5年的限制，允许他们携家人赴日。所有获取特定技能工人签证的外籍员工居留日本10年之后，有机会获得永久居留资格。不过，按照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的说法，永久居留权无法自动获得，需要申请。